是年少数，星星直到破晓，何时你会知道我眼中你最闪耀，将烦恼秒杀掉，有你的每分每秒，这世界不再寂寥。阳光洒满你嘴角，风吹暖我的心跳，心事你会明了，就算你偶尔撒娇，坏脾气戒不掉，你仍是我的宝，有你在身边就好。想陪你在雨中尽情奔跑打闹，像一双自由鸟，这幸福无非就是你在撒娇，我在傻笑。我和你彼此相互依靠，我为你轻哼起你最爱的歌谣，什么都不重要，这幸福无非就是能陪你一起慢慢的变老。阳光洒满你嘴角，风吹暖我的心跳，心事你会明了，就算你偶尔撒娇，坏脾气戒不掉，你仍是我的宝，有你在身边就好。想陪你在雨中尽情奔跑打闹，像一双自由鸟，这幸福无非就是你在撒娇，我在傻笑。我和你彼此相互依靠，我为你轻哼起你最爱的歌谣，什么都不重要，这幸福无非就是能陪你一起慢慢的变老。